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明两天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本市正处在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当中，预计后天白天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请市民朋友们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巡山走杜坤，一行人马刚到乱石沟啊，就被冯徽章给拦住了。冯徽章是得着禀报才来的。上文书咱们说过，张天杰赶奔石牢传达他的命令，往外走的时候遇上李杰和李斌，张天杰这心就化魂，心说他们俩干什么，能不能把燕王给救着走了。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蹲到外边树林，他没走。果不出他所料，时间不大就发现李斌李杰抬着软床奔金斗寨了。张天杰有心过去拦住，又一琢磨，强兵不压主，我来是个客人，无权干涉人家山寨的事情，干脆我告诉冯徽章，看你怎么办。这是他给冯徽章送的信儿。冯徽章半信半疑。正这时候，那巡捕寨的寨主文忠又来送信儿。文忠一推265，把责任全推给金斗寨，说李斌和李杰拿着刀去的，见着我就要玩命，老寨主还拿着大令，我不给人行吗？万般无奈，我把人交给他们了，因此向总寨主前来禀报，您呢快想办法。冯徽章低头不语啊，始终没表态。苦面佛冷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赛张飞的张九六，蝙蝠寨主，连张天杰把他给围住了。寨主你想什么呢？这不能让他走啊，我们不是理解你们师徒的感情，看来这老寨主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要把燕王给送走了，他们的人是非来报复不可呀，咱们明峰山还要不要？这哪是师徒，这不仇人吗？寨主爷快下令吧。冯徽章想什么呢？老小这老师对自己不错，没有人家哪有自己，这个事儿要出在别人身上，他当时就能传令采取断然措施。 可偏偏这个事儿发生在老师身上，真叫他左右为难呐。后来架不住大伙的怂恿，非叫他采取行动不可。冯会长说：“这么办吧，我到金斗寨去一趟，劝劝我师父，我们爷俩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咱们再商量。”他走到半道上又得着禀报，说老寨主搬家了，金斗寨空无一人，从后山走的。这冯奎章可有点不乐意了，心里头挑理了，说师父，你太对不起我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拆我的台呀，哪怕您给我打个招呼呢。后来他一调查，哟呵，连徐芳在诸身都给带走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啊。张天杰呀，恨不能马上就打起来。寨主，传令吧，干脆就派兵把他们抓回来。 嗯， 道爷，您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们师徒的事儿还必须由我们师徒来解决。来人，点队。多了人他没带，带了300骑兵。张天杰、苦面佛、龙云凤四个儿子、偏父寨主张九六全跟着，这才来到后山。紧撵慢撵，撵到乱石沟，终于给撵上了。别人都没言语，冯奎章策马飞出，到前面见着老师。他到了，后边人也到了，像旋风一样就封锁了山口。单说冯奎章脑子心里笑到脸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恩师，您上哪儿去？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要跟我打过招呼，徒儿无论如何也得给您送送行啊。杜坤呢就知道坏了，看这个架势，不分个你死我活是闯不出去了，眼前就是一场血战。但是老头又一想，不行，人单势孤，而且这还有个生病的燕王，牵扯多大的精力，这不是几个人拼完命就拉倒了，燕王怎么办？他心里再着急还得把火压下，脑袋得保持清醒，但能不抓破脸就不抓破脸。老头也把火压下去，假情假意啊，这阵儿也得讨好冯奎章。奎章啊，是我走的匆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为什么要走？奎章，你心里头有数，咱们爷俩还用瞒着盖着吗？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互不相咬啊。为师打算回浙江金华府，隐居老家，我不露面了。徒儿，愿你好自为之，不必送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等过去。师父，您真要回金华老家，那我一定得派人送你。恐怕老师您开玩笑吧，不是这么回事吧？师父，不管怎么说，徒儿不敢干涉您。不过呢，据我所知，您这车上头装着个要犯，就是燕王朱棣，还有两个人，一个朱深，一个小矬子徐芳。师父，这仨人您不能带着吧？您看您养老去带他们干什么？您知道我们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燕王弄到手里，拿他我们有用啊。师父，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您赏下来，我连脸都不红马上放您过去，您看怎么样？ 徐芳和朱深在车里听得真真的，把小矬子恨得牙根都痒痒，轻轻地撩开这车帘儿，往外看着，小矬子也知道够呛，看来不玩命是出不去了。哎呀，玩命怎么玩呢？这苦面佛谁能打得过？张天杰谁能对付得了？就不用说冯家父子和张九六等等等众人了。这阵儿多盼望援兵啊！徐芳心里话：如果长茂、于镐他们来了，就那大榔头抡开了，可解了气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信儿，娘哎，这可够呛喽！把徐芳急得脑袋那汗都下来了。朱永杰握剑的手也出了冷汗，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能插嘴，老寨主有话在先，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没你们的事儿。这得听人家的话呀。两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着，单表杜坤听冯奎章说完了，老头把脑袋一扑棱：奎章，你听谁说的？我这车上有朱棣，又有什么朱深、徐芳？师傅，那是债主们向我禀报的。嗨，信口胡说！我这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物资，我养老的东西。燕王和那两个人，我审问之后全都放掉，与我无关。其实这老头啊，就像糊弄小孩一样。杜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跟你打哑谜，就来个不承认，我看敢搜车吗？你要不敢搜这车，我就瞪眼就能闯出去。这叫没有办法才想了这么个下策呀。哎呀，冯奎章心里跟明镜一样，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师父瞪眼说瞎话，明明这人就在车上，他就不承认，这怎么办呢？我下令搜。一想不能，哪能抓破脸对不起我师父呢？不下令就得放他过去。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呐。冯奎章低头不语。这苦面佛和张天杰真不是东西，这俩小子一边一个，一看这个场合，再看看冯奎章那个态度，知道他有点活心。他要一秃了口答应放人，这事儿麻烦了。苦面佛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寨主，贫僧按理应当说不干预你们自家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又不光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方才寨主说了，你这车上有那个叛逆朱棣，还有我们的仇人徐芳和朱深，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了明凤山。老寨主，咱这么办行不行？为了洗白咱们自己，您呢让我们看看，如果车上果然没人，是金银财宝，那就让您出山呗。如果有，咱们再另说另讲，不知老寨主意下如何。哎，他替冯奎章把这话说了。冯奎章一听，正好有个代言人，省着我得罪师父，所以啊，这冯奎章就不言语了。单说老英雄杜坤苍眉倒竖，二目圆翻，看了看苦面佛：大和尚，您是哪位啊？我是杭州灵隐寺的方丈。苦面佛冷然：哦，冷然师父，久闻大名。那您不在杭州灵隐，到明凤山来干什么？阿弥陀佛，老寨主，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恕我无可奉告。老人家，您干脆就传令， 我们要检查这辆车。呀呀呸！可把杜坤气的，把手中大枪一颤呐，冷然呐，你好来的无礼！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明峰山。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姓杜的财产。你仨鼻子眼儿跑这多出什么劲儿？你给出的是什么主意？有什么权利检查我的车辆？既然你想检查，可以。老头说到这一拨马回到车边，把大枪在手中一提，眼睛瞪起来了。枪吧，你们谁过来搜？冷然一看，好问，架子拉开了，甭问，谁敢过去一伸手，噗，他就给你来一枪，看着呗。杜坤呢，其实这就发了信号了，就见他手下的众人呼啦朝各拿刀枪，弓箭也架好了，摆出玩命的架势。李斌和李杰晃掌中单刀，也把车给护住了。霎时之间空气十分紧张，在五秒钟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僵到这儿。冷然一琢磨，我是个出家人，也是外来的，你说我过去搜算怎么回事？还得请示冯奎章啊。冯寨主，你看呢？ 这 冯奎章真为难，这话没法说呀。一看师傅那脸都青了，难道真为搜车把师傅彻底给得罪了，落个不孝之名？当时把脑袋低下，他更不说话了。真有多事的人，正这时候嗷嗷一嗓子，旁边蹦出一位了。这位娇声娇气的，正是张天杰那个宝贝徒的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狐狸精真不是东西，肉往前一纵，把掌中宝剑一晃，带。我说老寨主，我自我介绍，我叫龙云凤，张天杰是我师父。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个朱棣是我从太平府里头背出来的，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把他弄到明凤山，谁都没有权利处理他，您既无权把他带走，冯寨主也无权把他放掉，今天我就要搜上一搜，要有就得把人给我留下，没有放你们过去。杜坤一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二十多岁，心说一个女流之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大言不惭呢、啊，还道个号，是你跑太平府把燕王背出来的，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车裂之罪、啊、老头子没话跟他说。嗯，那好吧，愿意搜你就请便吧。当然要搜。你说这位压宝剑奔车就来了，嗨，他喊了一声，那意思用宝剑把车帘给挑开，往里看看。就在这时候，李斌和李杰忍无可忍，也没机会向老师请示了，哥两个把单刀一晃，张，两柄单刀奔龙云凤就下手了。李斌的刀奔龙云凤的脑袋，李杰的刀奔他的腰部。如果龙云凤宝剑把车帘也挑下来，他也就死了。这个女贼一见不好，哎呦，撤步抽身，用宝剑往外一弹，把两口刀崩出去，他跳出圈外。哟，我说你们敢动手吗？李斌一笑啊，我说龙云凤啊，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给你的权利敢检查我们的车？真是胆大包天，活腻歪了！休走，招刀！李斌往上一纵，双手抡刀，搂头就剁。龙云凤也不示弱， 结架相还，站在一处。那些人都在两边看着，什么意思？谁也不打算过去。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那边的头跟这边的头那是师徒啊，只有那不小事的人才乐意参与这种战斗啊。李杰在旁边一看呢，师兄的能耐敌不住这个女贼，别看热闹，拎刀就奔过去了。哎，师兄，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女贼休走，招刀，唰，奔后背就一下。龙云凤刚回身，把他的刀架住，李斌的刀就到了。刚躲过李斌的刀，李杰的刀又到了，两把刀一口剑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小矬子徐芳，在车里边蹲着，偷偷的把那帘儿撩个缝，往外观战。徐芳一看，坏了，李氏弟兄两把刀敌不住龙云凤。小矬子想，这怎么办？如果这哥俩败了，就剩下老头了。老头再不行，谁还过去？这！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何不暗地之中助李氏弟兄一臂之力？我人不露面，我的暗器可以出去。他也没跟诸神商量，伸出小手在百宝囊里头一划了，先戴上鹿皮丸手套，拽出一颗枣核镖。他这枣核镖个头不大，两头带尖儿，都用毒药喂他。徐芳打这玩意儿真下过功夫，咱们前文书说讲过，一出事他就把颍州大王刘辅生用这玩意儿给削死了。但是有一线之路，徐芳不使用。今天是特殊情况，徐芳把枣核镖拖到掌心，他要找机会，这玩意儿不能乱扔，外头好几个人呢，而嘣嘣嘣直蹦，一下子打了个误伤，打着自己人怎么办？他得钻空子，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瞅瞅瞅，哎，机会来了，正好李氏弟兄一左一右，正中央是龙云凤。龙云凤那脸正好对这辆车，徐芳一看机会来了，就见他一抖手，使出丹田的劲，这一镖就发出来了，枣核镖挂定风声，打了个正着，正盯到龙云凤的左眼睛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徐芳的劲儿使得再大点儿，枣核镖再小点儿，整个给怼在眼睛里头去了。龙云凤哪受得了啊？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他嗷了一嗓子，蹦起来好几尺高，宝剑也撒手了，他也摔倒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车前翻滚呢。李斌和李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也没看见有人发出一支镖来，心说管怎么的，干脆动手吧，两柄刀举起来，咔咔，刀砍到龙云凤身上了，一刀把脑袋削断，一刀是腰断两截，龙云凤就得了这么个下场。你看，要不死人，这事儿还有退身的余地，这一死人麻烦了。头一个张天杰就不能答应了，张天杰在后边万没有料到徒弟能死，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发飙，把这老家伙疼得哎呦了一声，无量天尊，哈哈，哎呦我的徒儿啊，为师给你报仇雪恨，拽出桑门剑晃身躯来到战场。这时候有喽啰兵过去，把龙云凤的脑袋拎着，半截身子给捡回来。你说这也没棺材怎么办呢？旁边是草地，先搁到草地，拿个袍子把它蒙上，等有机会再把尸首掩埋。这个咱不必细说，单说张天杰